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首先将视线转向美国，来关注美国医学界的一项重大科研突破，一滴血检测癌症成为了现实，已经可以用于大规模的临床推广。然后我们来关注加拿大邮政局发行了最新的中国狗年生肖纪念邮票，多元文化理念进展在小小邮票当中。节目中我们还要一起来关注南非的李氏杆菌疫情的发展以及控制现状，生活中如何预防这类疫情呢？好了，欢迎您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19号公布了一项可以通过血液来检测癌症的创新技术，能够筛查出病人是否患有8大常见癌症，有望拯救无数的生命。美国媒体在报道这一成果的时候，纷纷用了重大两个词来形容它的创新性和革命性。其实呢，这些年来我们常能听到一滴血验癌症等等说法，但归结起来，其有效性、准确性都还在摸索的过程当中。这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这项通过血液检测癌症的创新技术呢，更大的创新点在于，当患者还处在8种常见癌症的早期症状时，便可以检测出来。那么它对哪些癌症检测有效？目前的检测成本又怎么样呢？好了，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 美国科学杂志近日发表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科学家的此项研究。文章指出，他们的科研团队成功研发出一种能够在血液样本中识别出突变 DNA 的方法，这些 DNA 可对早期癌症进行筛查。通过检测血样中16个与癌症相关基因的突变情况和8个蛋白质的指数水平，分析计算这两个参数，对血样进行评分，并获得最终结果。这项检测可筛查出病人是否患有乳腺癌、结肠癌、肺癌、卵巢癌、肝癌、胃癌、胰腺癌和食道癌这8种癌症疾病。目前，这8种癌症中有5种癌症还没有常用的科学筛查方法。 It's not just the detection, it's the detection before someone gets symptoms. So you could add it into, for example, an annual health screen. Think of th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lives you could save by detecting a cancer before it shows symptoms so you can treat it more precisely. 这项研究对1005名癌症病人进行了血样检查，最终的检测准确率可达到70%左右。据悉，乳腺癌的确诊率最低，只有33%，卵巢、肝脏和胰腺肿瘤的确诊率较高，其中卵巢癌确诊率高达98%。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布了一种可以通过血液检测癌症的创新技术，能够筛查出病人是否患有8大常见癌症，有望拯救无数的生命。这种血液筛查技术叫做 CancerSeek， 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研究者对1000多人进行了筛查之后发现呢，它在肠癌、乳腺癌、肝癌、肺癌、食管癌、卵巢癌、胰腺癌以及胃癌的早期的检测的平均概率是70%。采访中，相关研究参与者表示呢，他们是首次看到通过血液可以筛查出多种恶性肿瘤的可能性，因为迄今为止呢，人们都不得不等待这些恶性肿瘤或是癌症的症状出现再来确诊，这个时候恐怕已经晚了。例如像胰腺癌，通常是晚期才有发病症状，而那个时候呢，对患者来说也往往只有死路一条了。现在科研人员已经展开了下个阶段的测试， 对10000多健康人群进行检测，希望能够预判今后谁可能会患上癌症。不过呢，研究者也表示，目前成本是一大问题。目前的检测价格是$1000左右，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量产化的不断加大，有望降到$几百。目前这个成果已经发行在了2018年1月18日的《美国科学杂志》上。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下面我们的话题还是和医学有关。在新加坡，从10多年前开始便推行电子病历了。那么现在呢，新加坡政府更是进一步立法，要求无论是公立还是私人医院，都应该把患者电子病历上传至统一的国家卫生资源库。政府强力推行这一政策，原因是什么呢？来听我们的合作伙伴，新加坡新传媒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曾生莲给您做介绍。 新加坡人的个人电子病历可能因为私人医院或者是诊所没有上载资料而记录不全，进而影响医疗护理素质。卫生部宣布发放新津贴，协助业者上载病人资料到中央系统，并在2-3年内立法强制所有业者上载资料。国人往返于公共和私人领域医疗机构求医，可能导致个人的电子病历记录不完整，因为不少私人医院和诊所到现在都没有把病人资料上载到国家电子健康记录，这是在2011年启用的中央系统。卫生部宣布拨款2000万元，供那些在2019年6月或者是更早之前开始上载资料到国家电子健康记录的业者申请，津贴他们提升电脑系统所需承担的部分成本。可提出申请的业者预计超过4000个，多数是私人家庭医生、牙科或专科诊所。公共领域的所有医院和综合诊疗所等已经把病人资料上载到国家电子健康记录。在津贴期之后，卫生部将修改医疗服务法令，规定所有业者上载资料，否则可面对罚款或营业执照受影响等处分。国家电子健康记录所需要的资料包括病人的年龄和身份证号码等个人资料，入院和看诊记录、用药记录、化验结果报告、手术记录以及对药物敏感或起不良反应等记录。卫生部指出，私人诊所或疗养院等要上载资料到国家电子健康记录，并不意味着这些机构人员得花很多时间输入资料，他们只需要提升电脑系统，让原有的系统衔接到国家电子健康记录，就可以在系统后端自动传送资料。卫生部有意强制规定包括化验室等所有医疗护理业者上载资料。据了解，医疗服务法令的修正法案最快在明年下半年提呈国会医读，医生可以通过国家电子健康记录得到详尽病历，不需要依赖病患寄取资料或者要求病患家属艺术资料。国家电子健康记录的化验和扫描等记录也可为一些病患省却再做同个检查的麻烦和医药费。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狗年新春佳节的脚步一天天临近，加拿大邮务公司在加拿大列治文市一间邮局举行了戊戌狗年邮票发行仪式，迎接中国农历狗年的来到。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总领事何伟应邀出席了仪式，来自不同族裔的集邮爱好者们也是早早赶到邮局等候设计师签名售票。下面我们就连线加拿大温哥华中文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吕波来给您做介绍。 其实每一年啊，加拿大都会发行这个生肖邮票，从1997年就开始是第一套的作为农历的中国春节的一个纪念邮票开始发行了，到现在呢几乎已经快了一轮多了。 加拿大邮票的流通分为国内使用邮票版和国际邮票版。此次的狗年生肖在国内和国际版上都有不同的设计特点。 今年的邮票设计呢，也特别是符合中国的这个特色，它是用的类似中国剪纸的造型。那么在国内这一边呢，它是采取了用一个中国的，像我们北京人平常熟悉像京巴，其实是叫做这个贵妇犬的一个形象，代表着这个人新年，是国内的这个形象。它呢背景呢是一个中国的红色的灯笼，从那个红色的颜色来衬托这个过年的喜庆。那么国际这边呢，它采取的用一个叫田园犬，也可以叫做猎犬，那个猎犬是一个比较大型的狗只，然后它的那个腿的那个前腿呢抬起来一点点，代表着奔向这个一个新的希望，迎接新年的一个期盼吧。那么它的背景也是以红色的灯笼作为背景，所以整个的这个基调呢就是红色和金色，从有两只小狗作为一个衬托这个年的一个主题的一个角色的之外呢，也衬托中国这个喜气洋洋，灯笼代表着一个过年的喜气嘛，有中国的元素。所以从设计上来说，图案是这样子。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设计团队呢，也有本地的华裔，包括还有在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整个也呈现一个多元文化的设计特色。 据吕波介绍，每年的生肖邮票也都是由中西艺术家合作完成。 1997年开始的，然后几乎是从97年开始，每一年都开始发行这个农历的生肖邮票，相当于第一张是牛票。本来是想趁着这个鼠年的时候发行，但是因为加拿大人做事都很认真，所以他们通常就是要经过一个大概一张邮票的设计，通常需要18个月甚至2年到2年的时间，整个从设计到咨询。所以他的这个团队里面通常一定要有华裔的设计师，然后还有一些所谓的民俗顾问呐、文化顾问呐、历史学家，他又把很多故事放在里面。邮票发行的时候可以说是隆重其事，不仅仅是邮票公司，还有一些本地的一些政客，包括像今年多伦多和温哥华总领馆的领事也都出席，最初几年的大排长龙，到这几年因为现在这个大家华人也多了，然后集邮的人越来越多，所以他提供的量也越来越多了。 据吕波介绍，用邮票来庆祝一个民族的节日，在加拿大的邮票发行历史当中，中国春节还是独一份儿。 我可以说这一点值得华人骄傲的是，只有中国的农历春节才为了适应中国的12生肖，所以他们才有这个华裔，可以说是华人都熟知的，从这个12属相依照这个来发行邮票的，这是在华裔来说还是唯一的，其他的还没有通过邮票的方式来体现。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在日本人的饮酒生活当中呢，酒的选择性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日本民族传统的清酒之外，日本的啤酒，还有来自西方的红酒，加上这些年来在日本十分盛行的威士忌，这类西方烈酒呢，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并没有哪一种酒类独占鳌头。应该说在日本呢，他们总是可以把拿来主义用到极致，比如说像西方的甜点酒这类东西，到了日本呢总能被改造为非常适合本国人的一种口感饮食，甚至会更胜一筹。像威士忌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们研发了一种可能会比西方的威士忌更适合日本人口味的更加温和醇厚的独特的日式威士忌，近年来在日本的酒类消费市场上非常的抢眼，很受消费者的欢迎。现在日本已经成为了全球5大威士忌消费国之一。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去日本的酒市看一看。 作为全球新兴的威士忌消费大国，日本的威士�忌消费市场规模接近3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73亿元，市场需求逐年扩大。以这家位于东京池袋地区的大型酒类卖场为例，店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受日本国内酒精类饮料市场需求多元化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啤酒、清酒的销量有所下滑，威士忌异军突起，销售额较5年前增加1倍以上。店内的威士忌商品种类也从5年前的20余种增至如今的近100种。 国産のウイスキーはもうだいぶ何ですか、味も良くなってもいいですね、いいと思いますよ。はい。 近年来受访日外国游客口碑效应的影响，日本威士忌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也十分抢眼，出口量连续六年实现正增长，仅2017年一年出口金额就超过110亿日元，同比增长近三成。由于国内外消费市场不断扩大，包括朝日啤酒、三得利等在内的日本各大酒类制造商纷纷通过扩厂、并购欧美知名威士忌品牌等手段谋求增产，以应对旺盛的市场需求。但即便如此，还是有部分威士忌产品因原酒储备不足而出现断货、价格上涨的情况。 飲みやすいものだったりが多いですね。国産のウイスキーだったりは、国内のお客様、海外のお客様関わらず、引き続き人気を博しております。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曾对以威士忌为代表的烈性酒征以重税，实际税率一度达到47.3%。近年来，为鼓励日本威士忌产业发展，日本政府对烈酒实行从量定额计税，酒精含量未满37度的蒸馏酒，每千升统一征税3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1万元，并且每超过一度加征10000日元。这也让烈性酒的实际税率降至22.2%。有分析认为，在良好的行情与政策扶持下，烈酒消费或将成为日本酒类市场中的主要增长点。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一年前刚刚走马上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呼吁，将2017打造为一个和平之年。那么进入2018之后呢，古特雷斯继续对日益增多的重大国际危机向世界发出红色警报。他表示，核武器、气候变化、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将是人类社会在2018要面临的挑战和危机。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对此的介绍。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向联大表示，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冲突继续加深，新的危险不断涌现。自从冷战以来，全球对于核武器的担忧达到了最高点。除此之外，气候变化超过了人们采取行动的速度，不平等的加深，严重侵犯人权现象历历在目，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都在上升。 And to me, these are all indications that we need... 古特雷斯说，在我看来，所有迹象都表明，我们需要更大的团结和勇气，以应对当今最紧迫的需要，减少我们所服务于的人民的恐惧，将世界纳入一个朝向更加美好未来的轨道。 It is up to member states. 古特雷斯表示，会员国需要对联合国采取的首要行动做出界定。他阐述了他认为应当引起人们重视的12个问题和一个交叉的核心思想，即所有地方的妇女赋权问题。古特雷斯表示，12个令人关切的问题包括，就公正的全球化推动一项新的共识，在抗击气候变化方面提高雄心壮志，发挥人类遗体流动的优势，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带来的益处，同时规避其中的风险，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避免在迷惑之中陷入灾难，结束泛中东地区的混乱局面，加强通非洲的伙伴关系，消除欧洲冲突的瘫痪状况，继续高度重视打击恐怖主义，加强联合国和平行动，扭转缅甸罗西亚穆斯林的大规模出逃，克服人权与国家主权之间相互对立的迷思。古特雷斯之后在向记者通报他向联大阐述的这些关切问题时表示，加强同非洲的关系是他为自己作为秘书长所确立的一项主要目标。他表示，非洲人民正在着手改写自己大陆的故事，这对于世界来说是一种积极的进展。他表示，自己将在2月份前往韩国出席在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他希望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友谊精神将在整个地区和更广泛的地域加以传播。他指出，日前他宣布了新任秘书长非洲问题特别顾问的人选，至此实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目标，在由44名人员组成的联合国高级管理层首次实现了男女性别平等。他表示，他将继续做出更多努力，赋予女性更多权能，履行有关两性平等的承诺。 古特雷斯在回答有关缅甸的问题时表示，联合国难民署应当被允许介入帮助罗兴亚难民从孟加拉国返回缅甸的行动，确保这些返乡行动在自愿、安全和具有尊严的方式下进行。古特雷斯对美国有可能停止向负责援助巴勒斯坦难民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捐款表示担忧。他指出，近东救济工程处不是一个巴勒斯坦的机构，而是一个根据决议在1948年创立的联合国机构。人们普遍将其视为一个稳定因素，如果他不能再继续提供紧急援助和服务，显而易见将会造成一个极大的问题，联合国将尽一切可能避免这一局面的出现。在回答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被指称就移民问题发表种族主义言论时，古特雷斯表示，就他所知，特朗普总统已对此加以否认。古特雷斯强调，联合国的立场非常明确，需要同世界所有人民保持相互尊重的关系。移民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对于沿基国的福祉和发展进程可以做出贡献。尊重移民和包括种族与宗教的多样化是联合国的一个基本支柱，也将是联合国秘书长所应采取的行动。 联合国粮农组织近日公布了全球粮食价格的指数。2017年全球粮食价格要比2016年上涨了 8.2%， 而其中像植物油以及乳制类产品的价格呢是在走低的。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粮农组织粮食价格指数被用于衡量一篮子食品类商品的国际价格月度变化情况。该指数2017年12月份比上月下跌 3.3%， 虽然年末出现下滑，但2017年粮农组织粮食价格指数比2016年上涨 8.2%， 成为自2014年以来的最高年度平均值。由于出口供给高涨和需求低迷，压制了脱脂和全脂奶粉以及奶酪和黄油的国际价格。12月份粮农组织乳制品价格指数下跌 9.7%， 但是该分类指数2017年全年仍比2016年上涨 31.5%。由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库存量膨胀，棕榈油价格暴跌，导致粮农组织植物油指数较11月份下跌 5.6%， 这反过来压低了豆油报价。由于季节因素和对来年大幅盈余的预期，粮农组织食糖价格指数也出现下跌，较11月份下降 4.1%。 2017年食糖平均价格比2016年下降 11.2%， 主要原因是全球主要生产国巴西出现大丰收。粮农组织谷物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总体保持稳定，国际小麦价格走弱，而玉米和大米价格坚挺。该指数2017年全年比2016年上涨 3.2%， 但仍比2011年的最高峰低 37%。 由于强劲供给压低国际牛肉价格，12月份粮农组织肉类价格指数轻微下滑，该分类指数2017年全年比2016年上涨 9%。 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南非。2017年的12月，南非爆发了李氏杆菌疫情。这个疫情在南非已经造成61人死亡。目前，南非卫生部已将李氏杆菌列为了法定传染病。李氏杆菌是一种可以在土壤、水和植被中存活的细菌，动物产品、水果、蔬菜这类新鲜农产品都可能会遭到污染。那么人感染之后呢，症状也和感冒、发烧相似，还会有恶心以及腹泻的状况。严重者会引发脑膜炎，甚至是死亡。那么目前在南非，李氏杆菌的疫情控制得怎么样呢？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的报道。 李氏杆菌病是一种可以预防和得到治疗的疾病。该疾病由存在于土壤、水、植物和一些动物粪便中的李氏杆菌引起。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梅尔表示，世卫组织呼吁南非人民遵循安全食品五项要点，对该疾病加以预防，包括在准备食物前以及准备过程中洗手，将生肉、禽类和海鲜食物同其他食品分开放置，对肉类、禽类、鸡蛋和海鲜食品彻底烹熟。林德梅尔同时表示，包括婴儿在内的一些脆弱人群更加容易受到病菌的侵袭。 Disease occurrence is relatively low. 林德梅尔说，婴儿是这一病菌侵袭的主要目标，在受到感染的人群中有 40% 是新生儿，